两旁飞驰的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心情简直太舒畅了。昨天呢，我也是这个和家人一起开车去周围转了一圈，包括像通州的运河公园呐，还有就是像这个宋庄艺术区之类的，没有太远，包括一些森林公园。我觉得就是这种驾驶的乐趣和感觉还是非常令人神往的，尤其当这个马路上没有车，马路又很宽，阳光又很好的时候，你仿佛觉得哇，这个时间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一路向北、向南、向西、向东都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的旅行号1073，除了祝大家节日快乐之外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假日里面直播直播直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直播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南方自驾游。那如果要是想去南方的朋友，尤其这几天打算动身的朋友，要好好的听一下啦，有几大路线可以推荐给大家。今天主要呢会推荐两广和海南的自驾，我们因时间而定哈，先给大家推荐两广的部分，然后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再把海南自驾的部分推荐给大家，因为毕竟海南会相对来说远一些。好，那么在推荐之前，我们还是老规矩，按照惯例先带出今天的旅行号新鲜资讯，看看在假日期间我们的资讯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旅行号新鲜资讯。今天的第一条，哎，这个一日游呢，每当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都会冒出来啊，尤其是这些非法一日游屡禁不止。虽然说已经是好了很多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法分子想要去冒这个险，但是现在告诉你，重拳出击，你们没有什么可以躲藏的角落了哈，无处遁形。重拳打击非法一日游，昌平工商昨天上午抽查景区旅游商店，这是怎么回事呢？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到来，北京一日游也是进入了黄金季，这是毋庸置疑的。昨天上午，北京市工商局昌平分局联合昌平区假日办，对辖区内的旅游商店等开展了执法检查，保障前来昌平旅游的游客合法权益。那昨天上午，记者跟随北京市工商局昌平分局的稽查大队来到了西关环岛西侧的北京景翠玉城商贸有限公司，这里是游客进入明十三陵景区的第一家有规模的专门出售玉器的旅游商店。走进该店，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开门前的准备工作，稽查大队队长胡之群就率先对该店的营业执照进行了检查，例行检查该店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和经营地址是否一致等等。那该店的销售人员何先生介绍说，每逢国庆前来购买玉器的游客很多，那每年的国庆期间的日客流量都在2000人左右。随后执法人员就在店内巡视，确认店内是否张贴了警示游客在消费的过程中警惕强迫消费、夸大宣传的消费提示，确认店内无专门设置的讲解室。那现在昌平所有的旅游商店不允许设置消费的过程中警惕强迫消费、夸大宣传的消费提示，确认店内无专门设置的讲解室。那现在昌平所有的旅游商店不允许设置讲解室了哈、啊。那消除商家给游客忽悠和强迫销售的隐患。那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呢，执法人员尚未发现有违规和违法的问题。现在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干净透明哈，提出表扬，掌声掌声。那到中午游客前来购物的时候，执法人员还会对销售对游客的销售行为进行检查，你是不是有游说的这个嫌疑呀、啊、等等等等。那截至目前，昌平区共有26家旅游商店进入11旅游旺季之后，那工商等执法部门就持续不间断的明察暗访，确保旅游消费市场的安全。其实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啊。据了解呢，昌平非法一日游已经形成多年，主要是缘起天安门、前门、各大火车站店等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等地。组织者主要通过现场揽客、网上揽客和宾馆酒店宣传等形式，低价诱导揽客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中途加价。为了诱导游客购买消费，目的地旅游商店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诱导游客购物，强迫误导消费，高价宰客，这些都是非常恶劣的行径啊。 2016年就不断有媒体曝光昌平区非法一日游的乱象之后，昌平区也是高度重视，主动作为，重拳出击，通过开展专项打击查办典型案件，实施禁限目录，加强消费警示和强化行刑衔接等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在旅游市场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两年来，昌平分局共吊销严重违法违规经营的涉旅主体营业执照的12户，动员注销1户，关停整顿12户，行政告诫14户，打掉了杀金店16家，还有压检旅游商店20家，查办涉旅违法案件16件，罚没款110余万元。你看看这里面这个利润是有多大哈。那经过两年多的持续整治，非法一日游投诉同比下降了 72.9%， 节假日时段同比下降了 42%， 长期困扰首都旅游市场的乱象得到了有效遏制，首都旅游市场秩序有了明显好转。那分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接下来呢，昌平区将继续严厉打击市区非法揽客行为，对旅行社、导游、车辆、站点等环节开展有效治理和规范，开展线上线下旅游广告专项治理活动，对百度、360、搜狗、去哪儿网等互联网企业也开展广告专项治理，对全市范围内的酒店、宾馆、各旅游集散中心、火车站点等开展广告专项治理，从源头上就铲除非法一日游滋生的土壤。这是一个非法的产业链啊，那所以说我们要是要想遏制住它，必须是从源头就给它掐断，这样呢就可以让人觉得有备无患了哈。好，那么来关注第二条，中国西南降雨，北方转凉，台风康妮暂时还无碍国庆的假日。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也可以可见一斑啊。那进入国庆黄金周，降雨和冷空气就成了中国天气的两大主角了。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消息显示，一日云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云南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局地出现大暴雨，另外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半岛等地出现了7至8级的大风。这个昨天的风还是挺大的。那二日白天到夜间，像新疆北部啊，还有西藏东部、西南地区大部和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西藏东南部、四川东部和北部、重庆西部和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那气象台预计说，从今天开始的未来三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好，今天白天起将有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那新疆西北地区、华北、东北等地那会有4至6级的偏北风，大部气温将下降4到8度，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幅度超过10度，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今明两天台风康妮对中国近海海域还是无影响，预计5到8日将可能影响中国东部海域以及沿海地区。那如果要是这几日想要前往以上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了。来关注第三条，关于故宫的事情哈。故宫史上最大规模的院外展落户太原，1000余件文物还原宫廷百态，这个故宫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敬佩啊，尤其是这个单霁翔院长也是操劳了多年，为故宫也为我们的民众带来了很多非常非常好的福利。那十一黄金周期间，2018太原故宫文物展在太原博物馆开幕，故宫博物院7项展览1000余件珍贵文物亮相太原，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院外展览。本次展览呢是从2018年10月1日开始，那么就是今天是第三天啊，到2019年3月31日结束，历时半年，还有很长的时间，大家可以去尽情游览一下。共有7个专题展，那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展示了乾隆、慈禧寿庆的礼仪形式，还有闲宴的情况啊，旨在弘扬尊老敬贤之意，倡导孝悌之风。其中呢，一件清朝光绪年间的紫檀坐玉石蓬莱仙镜，因其精致细腻的制作手法，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围观。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蓬莱仙镜的展品呢，还有很多啊，它的相关介绍。这件展品是当时清朝内务府大臣福坤等人献给慈禧 太后六十大寿的一个寿礼，在就是此仙台上窄下宽呈梯形，以群仙祝寿为题材，用紫檀木制成了蓬莱仙境、洞天福地、御宇瑶池的形状，描绘了一幅各路神仙从四面八方赶来为西王母祝寿的图景。此外呢，150件具有代表性的珐琅器反映了宫廷珐琅器的整体面貌和帝王的审美意趣。明洪武至万历年间的150件御窑瓷器展示了明代景德镇御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和艺术成就。故宫博物院和太原市博物馆共同展出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禄、王铎、傅山等五位明末清初书法家近200件的作品，真的非常难得一见啊！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是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另外呢，日历紫禁明清官式建筑展，这个展集当中展示了紫禁城建筑的匾联、装修、琉璃瓦件和烫样。那紫禁藏影，故宫博物院。就是院藏老照片展，那是聚焦清末至民国初期，精选了800余帧影像，再现当时的建筑风貌、人生百态、社会变迁和王朝更替。这个《延禧攻略》和《如懿传》热播之后呢，大家不是经常会翻出什么这个所谓的清朝是某某某妃子的照片，还原真实的影像，醒醒吧，人类！那如果就是大家想知道他们的原貌的话，或者说想知道当时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到这个展去看一眼啊。那数字展厅和利用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数字化技术应用成果，生动地将故宫背后的故事通过传统和现代融合的方式娓娓道来，所以说呢都是非常生动和有趣的。终于这个大人物要出场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说，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文化蕴藏和底蕴非常丰厚，藏品传承有序，使院藏文物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实现让文物活起来，始终是故宫博物院努力的方向。此次展览旨在使故宫文物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带给观众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从而让故宫文化走出紫禁城，走向大千世界。真的是非常谢谢单院长哈，也谢谢这个故宫百年来留下的这些珍品，能够让我们后世人得以这个窥探。好了，那么其实窥探也不是了哈，大家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看、去欣赏、去品味，然后去学习和传承。好，来关注一下国内的部分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国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迷你假期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事儿是在芬兰首都，兴起了一个白天睡眠的课程，公司来付费，诶，听起来好像很吸引人哦。据外媒报道，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兴起了一个白天睡眠的课程，是由公司给各自的员工来付费的。那具体是怎么操作呢？让自己放松是很困难的，但是在教练的指导下，即使在白天也会变得非常容易。真的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不就是想睡觉吗？在这方面教练的用处价值黄金，真的吗？因为它能帮助让精神休息，获得半小时的迷你假期。哦，是有时间规定的，如何在半小时之内获得一个高质量的睡眠，这是来自组织这些课程的索菲亚未来农场中心的一个负责人说的。那在许多商业公司以及教堂和学校，他们开始在工作日留出半小时来睡觉。该决定的形成是因为根据调查，在这样的休息之后，员工感到更加的自信着。据悉呢，在芬兰工作中的睡眠如果在早些时候是与懒惰有关，现在它与生产力相关，所以大家二话不说就是睡。好了，这是一个芬兰的迷你假期啊，其实就是午睡半小时。好，那么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是来自于埃及。埃及出土3000年前的砂岩画，2件砂岩画均厚30厘米。埃及文物部日前宣布，一支考古队在阿斯旺省的考姆翁布神庙中发掘出来了2件古埃及新王，就是新王国第19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砂岩画。那据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穆斯塔法瓦奇里介绍说，2件砂岩画 都是30厘米厚，其中一件长2.3米，宽1米，描绘了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赛提一世头顶着太阳，站在法老守护神的前面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另一件砂岩画呢，是长3.25米，宽1.15米，描绘了托勒密四世、他的妻子和埃及的众神。他呢，这个可能呈现的人物会更加多一些哈。这是继9月16日在考姆翁布神庙发掘出一尊砂岩狮身人面像之后的又一次考古新发现，看来以后我们要是去埃及旅游的话呢，又多了一个好去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新鲜资讯就播报到这里了。时间来到了11:49.31，那今天的旅行号1073是直播当中，待会儿就为大家送出非常精细非常精彩的国内自驾行。那今天我们是以南方为主哈，两广加上海南，一个片花和歌曲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主持人周准、道道、编辑妍妍和周驼，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得开心，哪爽就去哪儿，旅行午间道。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想象一下，开着车听着这样的音乐，驰骋在通往你想去的目的地的路上，这样的心情是不是让你觉得哎非常的棒呢？再配上这样的蓝天白云，哇，那就太爽了。 这首歌叫做 Midnight City， 午夜的城市啊。但是呢，午夜的城市也许它给你的是像歌曲里面的风光，但是白天的城市或者说白天的乡间郊野，那我觉得又是另一番风景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两广地区和海南地区的自驾。那其实去南方自驾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哈。虽然我是去过两广地区，也去过海南，还正巧这三个目的地我都去过，但是没有在一个地方我是自驾过的。不过呢，这个三个地方的风景，那简直可以用绝美来形容。但是具体怎么样去以开车和自驾的方式去游览这几个目的地，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哈。那国庆期间到广东和广西怎么玩，来介绍几条两广地区的自驾游的路线。首先我们来到广州，广东。广东省我觉得绝对是一个福地啊，不管是广州、深圳这样的超现代化的城市，然后呢还是像东莞啊、湛江啊，还有一些这个珠海啊等等等等，一些稍微小一点但是很安逸的城市，都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闲适的感觉。那广东的美食就不用说了，可以玩的也有很多，像长隆度假区是吧，然后可以带着孩子亲子也好，还是说自己年轻人在一起都可以，都可以去玩。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喜欢这种老街巷，那广州的上下九，还有各大区域，还有这个珠江的江畔，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城市呢，也会给你非常闲适的感觉。而且整个广东它的绿化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在虽然说现在是十月份，但是广东依然也是不冷，花花草草还是非常繁盛的。所以来到广东我觉得是不虚此行。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推荐广东的一些地方哈。那首先我们推荐的一个叫做梅州。那大家一听梅州是梅州东坡吗？不，不是那个梅州，这个梅是梅花的梅啊。梅州，梅州有什么？古城文化。那如果要想去梅州自驾的话，怎么走呢？这个路线推荐给大家，从广州开始走广惠高速，再走惠河高速，然后呢是梅河高速，一直到梅州两环高速城北出口，然后再到平远。这个平远是什么地方？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平远县呢，位于粤赣闽三省的一个交界处。哇，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呢，是粤东客家先民的始兴地之一，宁静的村野充满了安详的气息。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 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起，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旅行号1073节目组携监制龙哥、主持人周准、道道、编辑妍妍和周驼，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玩得开心，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 刚才聊得太投入，一下子忘了时间，所以说硬生生的卡住了。没关系，我们接着聊啊。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是道道，在这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啦。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三天，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蹲在家里像我一样。那如果你要是打算说过两天出行的话，来一个错峰，那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派上用场的。今天我们说的是去两广地区和海南地区，就是南方自驾游啊。那我们刚刚是说到了广东，那广东呢说到梅州，其实梅州呢有一个平远县，是属于粤赣闽三省的一个交界处，所以就有很多客家的风情。那刚才说到它的一些自然景观还是非常那种田园气息的哈。其实平远是一个宁静舒适的好地方，看看幽静的山野，逛逛悠久的古镇，美美的品尝一下客家美食，惬意的体会城市中遍寻清新与闲适。那来到平远县这个古镇，都能够看到什么呢？可以参观客家围屋，观看船灯，到五指山风景区，五指石风景区听正宗的客家山歌。五指石景区呢，属于丹霞地貌，不是五指山啊，五指山还没到呢。森林生态植被很茂盛，山中有一个寺庙，经幡飘动，阵阵飘过的香味和喃喃的诵经声，为心灵找回片刻的慰藉。而在一线天处，一个买药的老伯会给游人表演吹箫和二胡独奏，看都是民间艺术家高手，兴致来了还会唱几段客家山歌，旋律真是优美动听，仿佛是穿越回了一个宁静祥和的静室一般啊。那人居古城是有着390年县志历史的一个小镇，可以参观红军纪念园的地下金库，欣赏各种古钱、古币、古陶瓷、客家人生活用品等等，更可以品尝这里独有的红菌豆腐。豆腐渣放在阴凉处，几天后呢就会长出一层红色的菌，用这种红菌豆腐配上猪肝瘦肉煮汤，哇，非常的鲜美可口。这就是来到梅州的平远县可以游玩和体会到的一些景致以及心情。那第二站呢，我们来到广东韶关。 韶关这里我们就可以去试遗游，就是世界文化遗产。自驾路线是从广州开始，走华南快速干线，再到北二环，走京珠高速、韶关、丹霞山，在丹霞山可以夜宿一宿啊。那还有马坝人遗址、南华寺等等。韶关的丹霞山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作为丹霞地貌的命名地，它是世界上发育最典型、类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风景最优美的丹霞地貌集中分布区。丹霞山色如卧丹，灿若明霞，景色可观。游玩的时候呢，可以分三层景观去游览。丹霞山的下层景区名锦石岩，天然岩洞里有佛殿、观音殿和大雄宝殿。在丹霞山入口处有一条锦江如彩带穿越丹霞山腹地，江水清澈，奇峰倒映，天造地设而成碧水丹山画里看的这样的一个绝美之境。沿着青红色的石阶登高望远，方圆180平方公里之内各种山体风采各异，绝对是让人流连忘返，目不暇接。次日可以前往曲江，到马坝人遗址还有南华寺，先溯源就是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文化，再探六祖真身，让此番自驾之行真的是显得更加的充实了。这是关于韶关的部分哈、啊、然后呢我们来到肇庆和封开，哎，不是开封，但正好是把这两个字对调，封开。在这里呢是可以看千里绿幽游，那就是以自然风光为主，自驾路线都是从广州开始出发啊，广州走北环高速，再到广佛高速，再到广三高速，再到321国道，就走到了肇庆市区，沿着千里旅游走廊能够到达封开。肇庆千里旅游走廊有着如浓缩的盆景一般，山水林泉洞一应俱全，随意驾车游走于其中，无论在哪儿停下来都有诱人的风景让人沉醉。五月归来不看山，料应未上七星岩，劝君放眼寻江去，更有蓬莱在此间。清朝诗人陈建侯曾经为七星岩写下了这么一首诗，其山可与桂林阳朔竞秀，水敢与杭州西湖媲美的神秀风光，可想而知。这里以喀斯特熔岩地貌的岩峰、湖泊景观为主要特色，七座排列如北斗七星的石灰岩岩峰，巧妙地布局在面积达到6.3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山、湖和岩洞三者组成一个立体的景观，无论从哪里看都是一种美的享受。而离七星岩不远，就是位居岭南四大名山之首的鼎湖山，分为天溪景区、云溪景区和天湖景区三个大区域。今年五一期间呢，鼎湖山将整合其特有的山林水气寺顶等元素，开发最适合都市人的现代低碳旅游产品，比如说登山、徒步、溯溪，还有这个踏青、品养、游湖、赏蝶、探险等等，真的是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尤其是热衷于户外的年轻人会很喜欢这几项运动啊。那休闲写意或者是刺激探险，任君选择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来到了清远，哎，清远这个词好像还挺出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清远古镇，而这个广东的清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儿依然是以山水生态为主啊，自驾路线是从广州走广清高速，再到这个银站出口，走107国道到飞来峡，然后呢就可以走到天子山瀑布群，在这儿可以住一宿，然后再出发英德宝金宫连州地下河。哎呀，听起来还是蛮丰富多彩的啊。那位于飞来峡上游的飞峡山充满着神秘的宗教色彩，就是在飞峡山上最著名的要数飞峡洞、藏峡洞和锦峡禅院。飞峡古洞内奉儒释道三教祖师及诸仙佛，那藏峡洞呢建于密林幽谷之中，云霞在此会经久不散，乍一看仿佛寺院藏于云霞之中，煞是神秘。那同样的激情，不同的地方可以给你另一种乐趣。天子瀑布、天后瀑布落差可以达到90米，顺着山岩倾斜而下，壮观非凡。 不投身到刺激的漂流当中，静静的沿山观瀑也能够让你度过惬意的时光。你看，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如果你去漂流的话呢，就是惊险刺激；如果静静的沿山观瀑，那就是惬意休闲。刚才呢有一个英德宝晶宫，其实我也是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哈，感觉是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那宝晶宫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宝晶宫这个晶莹如冰雪的岭南第一冬天，这打引号的，深藏于英德市西南燕子岩山腹，是由2亿多年的地壳变化而形成的。洞中有千奇百态的石钟乳，就像花鸟鱼虫一样，又如飞禽走兽，让你叹为观止，栩栩如生。原来这个宝晶宫并不是这个水晶展示馆或者是什么啊，而是一个溶洞，但是呢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去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啦。然后说完了清远，下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会更加熟悉，就是惠州。惠州有着任平半岛，你不要错过啦。然后说完了清远，下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会更加熟悉，就是惠州。惠州有着任平半岛联盟游，这个可以走广惠高速，再到深汕高速，然后呢再走324国道汕头方向，还可以走滨海大道，哇，这风景一定绝美，海边温泉就可以住在这儿了，然后再到双月湾，还有蓟辽湾旅游区。这个惠东的惠东的这个任平半岛呢，最近推出了一个岛内联盟游。这个岛内联盟游是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哈，那游客可以用最低的消费游览岛上最多的绝美风景。目前岛内的像三角洲岛、深海温泉以及古城文化、客家文化、渔民文化、寺庙文化等等，都已经成为半岛区域旅游的品牌元素了。那自驾车到半岛泡72色极品海洋温泉，沐浴海风，探辽阔大海，继而呢还可以到东方夏威夷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蓟辽湾去。次日清晨打点行囊，就可以前往双月湾了。鬼斧神工的双月湾因为它的地形呈双月状而得名，分为左右两湾，景色各不相同。左湾是南海，水平如镜，恬静宜人；右湾是东海，波涛汹涌，气势磅礴，就如同一个壮男和一个少女一般的感觉哈，那可以同时领略两种不同的风光，也是非常值得。最后一站呢，就来到了东方夏威夷，它拥有着连绵27公里的海湾，一家子来到岛上，那绝对是非常好的度假享受，可以领略原汁原味的渔村生活，听渔村老人的漂泊故事，又或者是夜海捕鱼、放网击节，还有像渔夫一样吼出粗犷的调子，收获一排排银色的海鲳，也可以跟着渔民一起出海打鱼，体验一下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就是广东的部分啊。那除了城市之外呢，我们今天介绍的可能都是跟自然风光还有丹霞地貌有关系的一些景点，那大家可以自驾的时候去到这些地方。当然除了这些，我们的城市游之前也在概括当中跟大家说了，在广东的城市呢也都是非常值得你去浏览的。其实在不同的城市内部也有大大小小各种的公园，还有山峰，也可以有很多可以徒步的地方。无论如何你自驾的话都会很方便，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到哪儿，那真的是映衬了我们的节目 logo 和标语，哪爽就去哪儿，旅行无间道。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好，我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些攻略，让你的旅行变得不一样。刚才说了广东的部分，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也给大家消化一下。接下来呢，就要带出广西的部分啦。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啊，电音西蒙，没有歌词，但是好像仿佛在不停的打嗝。 那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可能正好映衬了大家刚刚吃完午饭的心情，我们来听一段。就是这样一首可爱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Hello。 好，那我们听完了这首歌，继续来分享广西部分的自驾游。和广东挨着的广西旅游景点就比较分散了，主要还是聚集在桂林、北海、漓江等地，比较适合深入体验游，就是我们开车到那儿，然后就选一个地方住下来，我觉得这种方式会更好。尤其像广西也有阳朔这样的古镇，还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啊。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到桂林，主要景点上游景点桂林市区，一直到黄牛峡，黄牛峡至水落村，水落村至阳朔。中游景点是望夫石、人仙过江、七仙女下凡等下游景点呢有美女照镜，还有水落村瀑布，以及漓江的卢兹等等。好，那么这几个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游览的哈，具体怎么样，就是哪些景点有什么样的景色，我相信不用多做介绍了，因为大家对于上述说的这些景点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如果你要喜欢安静的待着，就可以选择一条路线，上游或者是中游或者下游，然后呢你好好的把这些游览完毕之后选择在一个点待着住几天，静静的感受这样的一个闲适的心情才是最好的。其实如果要是让我选的话呢，我还是会比较喜欢水落村至阳朔这一段啊。那因为阳朔呢就可以静静的发呆啦。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起始的路段，漓江上游至下游，就是它这是属于沿江游览，就可以看到江两岸的风情。第二个地点是独秀峰，独秀峰呢是一座文化山峰，拥有着南天一柱的著称。那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真迹是题刻于此的，建议游玩时间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开放时间春秋季7:30到18:00，那还有这个夏季是7:30到18:30，冬季是8:00到18:00。第三个地方是青秀山，你看独秀山、青秀山。青秀山的看点有千年苏铁园、兰园、壮景广场、青秀山友谊长廊、东盟友谊园，还有状元泉、董泉、龙象塔、棕榈园、香花园、桃花岛、佛教名刹、观音禅寺、水月庵等等。它的地址呢在南宁市区东南9公里处的益江江畔。其实南宁也是非常好的城市，就是整体的那种感觉，它既有现代化的部分，又有因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嘛，就少数民族的风情会非常非常的浓郁，但是它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一点都不会觉得突兀。我觉得南宁就是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和谐的城市哈、啊，天气也是非常的好，美食也是非常的棒。哎呀，到现在还怀念那个南宁小吃一条街上的烤排骨。好，那么说完了这个之后呢，第四个地方我们要来到涠洲岛。涠洲岛大家就再熟悉不过啦。那涠洲岛的岛上不但气候宜人，资源丰富，风光是相当的秀丽，景色迷人，好想去啊！四季如春，气候温暖湿润，景点推荐有这个青蟹鲍鸥、天主教堂、海底彩带、岛上日出等等。它的地址位于北海市东南面的林大海中，距北海市有36海里，但是这个我估计就得坐船去了。在涠洲岛可以体验出海，可以体验这个跟着渔民去钓鱼、捕鱼等等，非常原始但也非常闲适的生活啊。还有第五个地方，靖江王城，让我想到了靖王。靖江王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在城中能感受到皇亲贵族的奢侈生活。主要景点有承运门、承运殿的台基、石栏、台阶、玉璧等等。靖江王城位于桂林市市中心的独秀峰下，广西师范大学内。哎，这个大家可以跟独秀峰一起游览下来哈、啊，就是爬完山、游览完了之后休息休息，然后还可以去大学里面转一转。最后呢来到这样的一个靖江王城游览一番，哎，这个区域就完成了。嗯，而且还不是特别的累。好，那么说完了这些呢，来点人文的东西吧。人文的东西有桂林博物馆。桂林博物馆藏品主要是以明清主要是明青花瓷梅瓶为主哈，是明代的青花瓷梅瓶为主，其品种、数量还有文物价值都是居全国之最的。像这个桂林历史文物陈列、广西少数民族民俗文物陈列、国际友人礼品陈列，以及靖王、潘王瑰宝、桂林出土明代梅瓶盏等等，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馆藏。它的地址位于桂林市西山路4号。还有刘三姐大观园，在这个桂林市的桃花江畔，看这名起得多好。另外呢，如果要是带小孩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适合的，叫做乐满地主题公园。像欢乐中国城、美国西部区、梦幻世界区、海盗村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它在桂林市兴安县志陵路，这个名字起的怎么都这么的好听，仿佛这个志陵姐姐在跟着我们一起伴游哈。然后下一个地方就是北海银滩啦，主要景点是银滩公园、情人岛公园还有银滩乐园，它在北海市银海区南海沿岸。其实呢，我们只是简略的跟大家分享了广西的部分景点，但实际上我觉得广西可以玩的特别特别的多，就光南宁一个城市，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待2到3天，好好的去逛一逛，因为它还有很多的餐馆，像它的商业区也有像这个比如说咖啡店聚集的小资区，也有一些可以那个购物和逛街的步行街游览一下。然后主要广西它的植物也特别的多，种类特别多，都是一些阔叶植物，因为它是亚热带地区嘛，所以呢那个气候更适合于热带植物的生长，那让人感觉到哎，好像是来到了跟我们现在生活区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这只是城市当中的面貌。那另外刚才说的像涠洲岛啊、北海啊，北海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棒，因为靠海嘛，所以它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另外像阳朔古镇，还有一些小岛，我们都是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的，就是当几天岛民也是非常好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尤其赶上这样的长假，总会说把时间挤出来去国外，或者说去一些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往往会遇到一种就是人特别多，所以呢会导致你的游览质量和旅游的这个心情下降这么一个情况。所以 其实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它并不是一些热门景点，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旅游可能第一会想到的一些目的地，但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目的地才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所以呢，我觉得适合就说走就走的旅程，尤其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自驾。那这几天全国的高速都不收费，如果你要是刚好想去这些地方而且还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不如有多远就走多远，然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国内呢有很多的地方，祖国的名山大川，还有这个山间小镇，以及一些历史名城，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探寻和游览的，所以抓紧时间好好的去感受吧，定一个目的地，好，就是它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我是道道，旅行号1073，我们明天继续，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